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咧请到年青嘅诗人上嚟。 系啊，呢位年青诗人咧，可能系我哋上过嚟嘅，即系就算唔系最年青嘅，都系第二年青噶啦。就系阿莹画啊，以前我哋介绍过佢嘅诗嘅，但系今次一定要请佢上嚟咧，就系因为佢刚刚出一本诗集咧，就非常之好评啊，喺书展上边。咁我睇到好多朋友专程跑去书展咧，就为咗买呢本诗集嘅。咁既然莹画嚟到咧，呢本咁特别嘅书名嘅诗集咧，我就请佢自己嚟解画一下啦。 欢迎阿莹画， 你哋好。我今年出呢本书叫做《特足间隙》啦。咁其实特足间隙咧就系、是、一个生物学嘅专用嘅名词嚟嘅，就系讲紧神经元之间嘅连结。咁就系讲紧神经嘅信号由细胞入边咧有一个电嘅脉冲转化成一个化学物质，然之后通过呢一个空隙咁样去下一个细胞嗰度嘅。咁所以我借呢个名咧就系、是、想讲诗其实。亦都有一个咁样嘅角色，咁就係将一个文化啦，有一个地方带去另一个地方，有一批人带去另一代嘅人嗰度咁样。 哇，廖伟棠，我哋唔知咧，以为上緊呢个生物化学 堂。係啊，其实我都搞唔清嗰个係生物定係化学定係物理啊等等啦，因为我一直都对佢都其实都唔知道佢具体係边个学科，就係、是知道佢好劲，知道佢系博士啦，咁同埋咧佢嘅诗入边出现咗好多唔同嘅学科啊，唔同嘅文化背景嘅嘢啦，甚至系各个国家嘅文化啦，其实好难得啊，因为以前嘅香港诗歌咧，我所睇到嘅咧，好强调日常生活嘅嘢啦，咁其实莹画嘅诗咧，刚刚出嚟嘅时候令我留低印象就系佢嗰种博大同埋咧，即系佢有咁嘅野心咯，起码系想融汇好多种唔同文化入佢嘅诗，而且咧系好浓缩。他每一首诗想制造出一个爆发，是在极少的诗行或者是一些很磅礴的这个意象里面，他去逼出不同文化的冲突出来。 同埋阿莹画啦，即是他本身是老师来的嘛，我开头以为他教中文的，其实又不是，是吧？ 教化学的。 咁但係你係生物科學，你嘅 生物化學， 生物化學啊！咁你前兩年去外國嘅經歷都係同呢個有關，都係求學其實。 都唔係嘅，其實都係旅行假期咁樣啦。 哦，唔怪得啦！咁本詩集入邊應該都有唔少有關嘅你遊歷東歐啊、中歐啲詩歌係啊。但係咧頭先咧我哋揾佢揀一啲詩嚟介紹俾大家咧，但係佢揀漏一首詩，我就強調要佢一定要揀呢首詩，就係咧入邊有一首我自己好深刻印象而且好鍾意嘅首诗叫《骨张明》嘅。不如我哋听阿莹画读咗呢首诗，我哋再一齐倾下呢首诗。 骨张明，字四一年。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香港人，但我们的骨灰有魔力，你可以在月圆之夜点燃它们。你会看见那张大于人类的脸孔升起，我们尚未失踪。循环加热的工序把我们悬置在眼睛的聚焦点，大概在额仔的高度。一只帆船把我们的故事送入吐露港，索进城门河。一列火车来回这里，鬼在里面而时间安静。每一所房子都低鸣，低鸣如尘。你们在饮的是我的山水，我的小瀑布和树林。我的吻在所有灰烬的吻当中最不特别，但你会记住殖民再殖民，我之所以为我，我之所以为我。我一把剑在上和下加热，捶打捶打，剑刃越来越薄，在最薄之处你会看见我，最后一代香港人。我不特别，维多利亚港不特别，战前和战后的建筑并不特别，缆车、电车、天星小轮、双层巴士不特别，但这些看起来都比那些人体的死灰特别，那是因为你并未点燃我。你并未选在月圆之夜喝下时间的酒，穿戴端庄，清清九族的喉咙，怀着某种像期待一个27岁的人正走过来与你握手的心情，看着你自己的右手开始动， 做那个你仍然不确定应不应该做的事，点燃我。你会看见一张大于人类的脸孔升起，凝住。考古学家将把握机会审视脸型、肤色、眼眶的深度，甚至开始数毛发。别急，在诗人到来之前，在诗人像考古一样把棺垢和果布揭开之前，这张脸孔，我们是最后一代香港人。骨张明。 啱啱听过咧，就系刑画自己咧，读翻自己嘅作品啊，《骨张明》。 《骨张明》呢首诗咧，其实个题目咧嚟自呢缅甸诗人咧，佢一本系缅甸嘅合集系嘛？ 系啦， 吓咁、啊、其实当时几年前我见到呢个《骨张明》呢个词咧，我自己都好深印象，因为好正啊呢、這个意象。但系如果刑画嚟用咧，我简直又可以将佢当作系佢自己嘅独创，因为。骨呢样嘢咧，我又令我谂起佢嘅生物啦、 嗯 啊。但系佢去写嘅咧，又完全系写紧我哋香港嘅嘢。虽然系借呢个缅甸诗人嘅意象，咁荧幕你讲下呢首诗啊。 其实背景好简单，就系、是、嗰一晚咁，我哋同呢位缅甸诗人一齐就通宵去倾诗啦，同埋倾翻佢自己国家嘅一啲事情。咁倾到大家都好触动，跟住大家都喊。咁所以我就同佢讲，咁我都想写翻一首诗关于香港嘅。咁我諗首詩其實最搶嗰一句可能就係我們可能是最後一代香港人啦。我唔知道會唔會大家有咁樣嘅感覺，或者可能偶然間都會諗過下呢樣嘢。我有時都會有呢種感覺嘅，事情比較敏感啦。但係簡啲講就係、是、覺得好似我哋一直以嚟嘅嗰一種文化啦，我哋身邊嘅嘢都好似一路變緊咁樣。咁究竟之後會變成點呢？會唔會變到消失咗，或者變到我哋再無法去記憶呢？所以我就想寫一首咁樣嘅詩，就係、是、講即使所有嘢都失去咗啦，但係我哋骨灰仍然有魔力，即係我哋仍然仲有個精神喺度。 嗯，梁文道应该是他啦，讲过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啊嘛。咁、 嗯、 你而家直头系你缺住过佢好多，咁最后一代香港人，咁其实呢本土派又可能唔同意你嘅讲法嘅，佢哋认为佢哋系第一代，佢哋系新香港，真真正正嘅新生香港人啊嘛。咁呢个新生呢好吊诡喺入边啦，咁如果系由骨灰嘅重生出返嚟啦，咁其实呢位缅甸诗人叫做Selin 呢，佢当时呢睇到呢首诗嘅时候，你又即时译俾佢听嘛，我听讲下、嗯、你即时英译俾佢听，佢嘅感受如何呢？ 咁、嗯、佢都即係觉得係都好似打动到佢少少咁样啦，即係觉得都好似呢个人都係好似香港嘅一个精神喺度咁样。咁佢就对于殖民两个字好敏感嘅，即係觉得、嗯、咦点解你会将殖民写落首诗度，仲讲殖民再殖民先至会形成到我哋呢一代人呢咁样。我就同佢解释就话，其实因为我哋彼此经历嘅历史唔同啦，我哋对于殖民亦都有另一种好复杂嘅感受。姑勿论我哋系喜欢定一话系抗拒殖民主义啦，但系我哋都不能去否定呢一个身份，就系、是、我哋系一个不断被殖民嘅城市嚟嘅。 嗯，其实缅甸就会好，佢更复杂一啲啊，即系佢之前被法国殖民嘅时候呢，佢就渴望另一个殖民者嚟解救佢哋噶嘛，就系、是、日本殖民啊嘛，咁所以即系昂山素姬佢父亲就系咁样一种理论啦，即系可能佢系比较初时佢相信日本可以解放缅甸嘅，即系其实都系殖民再殖民啊，咁缅甸嘅诗人呢，我谂嗰种可以体会到。呢种尴尬嘅吓，呢、这个国家或者呢个政体或者呢个民族咧，始终都系要靠另一种力量去扭转你啦。咁但系香港，其实我又觉得会强过缅甸少少，即系嗰种自我独立嘅精神啊。虽然唔敢讲呢两个字吓， 咁、嗯、但系我又想问翻阿莹话，但系点解要拣骨呢？有冇啲咩寓意？ 将一个人拆到最后，其实可能真係得返骨啦同埋牙齿嘅啫。其实我都有呢个意象用咗喺另一首诗度㗎。係、嗯、啊。我觉得如果拆到最细最细嘅时候，当所有嘢都冇晒啦，我哋可能 即係起得翻出嚟嘅，都係一副骨。咁但係一個骨嘅形狀，又可以見到成個人嘅人體嘅結構，成個人嘅形狀出到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呢個可能係我哋嘅精神測到去最細最後，但係都仍然見到一個骨嘅形狀。即使燒到變成灰啦，可能連個形狀都冇曬，但係嗰啲灰都仲係屬於呢個人最後最後嘅一啲仍然流傳喺世界上面嘅啲物質咯。 仲有一樣嘢好奇怪嘅，就係、是、咧，其實香港詩歌咧類似咁樣嘅表達嘅都有一啲嘅，但係一般咧佢所選擇嘅一個對話嘅對象啊，即係首詩嘅對話對象，一係咧就係身邊嘅香港人，甚至乎咧係面向大陸講緊啊香港人點樣點樣，但係好少話係揾到一個貌似同香港一啲關係都冇嘅緬甸呢個第三者嚟樹立我哋自己呢個身份，所以呢首詩嘅特別之處咧，就係呢度令我覺得佢係將香港咧真真抽離咗我哋之前習慣嗰種想像，即係我哋一定要依賴大陸文化先可以建立喺我哋嘅。好似呢度其實佢基本冇提到大陸添呢首詩。 系，我真系冇刻意，真系冇谂过。 你冇谂过咧？ 冇谂过。 我一直都觉得好有趣，因为一直咧写香港咧，都你避唔开嘅，会写到大陆啊，点样咧呢种。 我又心谂，因为我就喺香港出世嘅，咁所以我一路以嚟个成长都喺香港，所以坦白讲就系、是、其实我对中国嘅印象真系可能系翻去旅行嘅啫。虽然我知道我祖先啦、祖辈系喺大陆啦，咁但系对我嚟讲，其实我自己都会系写翻香港为主体嘅。当然我都会写一啲关于中国嘅诗，咁但系始终都系以翻我自己身为一个香港人去写咯。 嗯，嚟紧呢首咧叫《北木鬼》啊，《北木鬼》在香港咧，其实系咪原来系一组诗嘅其中一首嚟嘅？ 冇错，系。 咁、其實呢首詩呢都係用咗呢、這個異域異象啦，然後置放喺香港啊，都出嚟嘅效果好特別嘅。我哋聽下盈畫讀一讀呢首詩。 八百木鬼在香港，諸君請看，看我掌中眼，腋下同。我在江湖的燈籠路上偷取了木，傷陷在我的身上，每顆爭爭發亮。我又藏身臨安城中，用一百顆眼珠試藥，保證開眼。如今我在香港，全身眼目無所用，我用布包覆全身，巡走於市街，在人潮的地鐵站裡推擠，在凌晨的快餐店，在迪士尼樂園，我緊借美麗世界的光線看路，吃滿街藥房販賣的索瑪。眼藥袋裡即夠變化出小鳥，從我的血管飛向心臟，飞向我这涉匪也被盗去的森林太阳。我便学习后羿，把你们的某珠逐火打下。诸君请看，全城的无名者们，你们都不知道一个生长白木的鬼正与你们如此接近。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八百木鬼在香港就是刑画的作品。 八百木鬼呢其实是即是百鬼夜行之中的一个来的。 日本的一只鬼来的。 会不会都。 妖怪了。 是啊，他但是在中国的古代是没有类似的。 我又唔係好清楚，因為佢係講全身都生滿咗眼睛嘅，咁係一個小偷嚟嘅。 係啦，你嘅聯想就好有趣啦，將佢聯想到南宋咧，其實係有幅畫嘅，叫做係眼藥酸賣眼藥酸嘅一個人啊，就係嗰幅畫好出名，南宋一幅畫就係嗰個人咧，成身貼滿曬眼睛嘅一幅畫。咁原嚟咧，再查嘅典故係嚟自一個雜劇嘅。嗰幅畫佢畫嘅唔係現實嘅喎，佢畫緊嘅係一個劇照嚟嘅，係嘛？ 對我嚟講個典故可能係嚟自廖偉棠首詩嘅，係啦，因為我係睇過，係啦，睇過佢一本詩集，咁《白尺雪意》入面有一首詩就用過呢一個意象，咁我覺得呢個意象係好靚、好精彩，咁亦都好似好切合，即係用喺香港講緊我哋個眼睛去睇呢個世界咁樣。 嗯，咁其实当时呢我记得盈柏都有同我傾过嗰句诗嘅。我嗰陣时讲呢就係、是、呢、這个满身眼睛过临安，就係讲喺杭州嘅。 係、 嗯啊。杭州以前叫临安嘛。咁其实临安呢又好有意思嘅，原来放喺呢度嘅话。 咁香港其實台北都曾經俾人比作臨安嘅，即係南渡啊嘛，呢個政權南渡。咁尤其香港，我哋有時為咗強調香港嘅特別之處咧，又講到我哋係呢個即係正朔嘅傳統嘅繼承者啦，即係文化傳統嘅繼承者，即係好多喺大陸已經被泯滅咗嘅嘢，喺香港又會有。咁你呢啲祖師其實除咗呢個八宝木鬼，仲有其他一啲都係有涉及一啲古典或者一啲傳說嘅意象嘅，係嘛？ 冇錯，亦都有譬如美麗新世界入面嘅意象，咁索麻係美麗新世界入面嘅一種藥物啦，咁就係食完之後個人就會即係好似放低曬所有嘅煩惱啊，一個無憂無慮咁過活。咁我就喺度諗，其實會唔會好多香港嘅人都係有一個咁樣嘅狀態呢，即係不斷揾好多唔同嘅嘢去麻醉自己咁樣。 但我就對呢首詩其中一句呢好有興趣，就係、是、全身眼目無所用喎。係啊，有咩特別嘅 好多眼但係冇望唔到嘢。 係啦，呢句我都有興趣想講講。因為呢個都可能係因為喺香港生活咗咁多年，跟住見到呢幾年不斷發生嘅事啦，咁即係都有一種沮喪喺入面，都無可避免嘅，我相信大家都會咁嘅諗法。咁所以我就覺得好似就算我哋有好多隻眼睇到晒好多件事，譬如我哋有好多嘅傳媒啦，咁但係俾到好多新聞我哋睇，但係睇到又可以做啲咩呢？可以做嘅其實我哋都做咗，係啦，做咗好多嘢，譬如簽名啊、聯署啊、跟住示威啊、遊行啊，即係好多唔同嘅手法我哋都嘗試過去做。咁但係又有咩用呢？我哋可以做到啲咩嘢呢？咁樣， 你呢個簡直係預言啦嚇！依家更加覺得即係無力啦，即係已經影低咗嘅嘢都可以拗到係唔存在嘅嚇。咁大家知道我講緊咩啦？ 哇！即係估唔到八百木鬼呢隻鬼可以同我哋香港扯上。 喂，往往都係鬼更加知道呢個人世發生咩，唔係點解要寫《聊齋》呢？係咪？ 好，跟住落嚟又介紹另外一首詩，係咪？ 呢首詩其實佢選嘅意象呢，其實同呢隻鬼都幾似嘅，就係蟬啊。 蟬的屍體在餓蟻間鳴轉，他不知道夏天完了，戰爭也盡了，崗位還是一個崗位，恨意還是恨意。蜂人院住进了黑黑的老人，终究还是安静，坐入轮椅，等待下班火车。时间说来说去，还是像河，蚁路通往宇宙，蝉附足了买路钱。我们专注听着声音，像一只候鸟，石头上。 蟬同恨好大关系嘅，咁喺古代咧，李商隐都系咁样写噶啦。咁其实咧，学生物嘅人咧就会知道啦，蟬咧点解会恨呢？我觉得系因为同佢自己嘅短促嘅生命有关。佢喺变成蟬之前咧，佢系喺个泥土入边咧系瞓成七年噶， 好长时间 系啊。又出嚟咧，过一个夏天就死咗啦。但系你呢个恨咧，除咗呢样嘢好科学嘅恨，仲有冇其他嘅恨喺入边？ 我谂包括咗对生死嘅嗰种无可奈何啦，即系呢首诗其实一开始已经讲蝉嘅尸体，但系佢仲好似有生命咁样样，但系佢喺度等紧俾足买路钱，等紧去边度咧咁样样，所以我就喺度谂生死好似系一种无可解嘅恨咁样样咯。 咁呢、這个黑黑的老人咧，如果摆翻喺蝉嘅一生入边，其实就系佢最后最光辉嗰一刻啊，佢喺度。当蝉喺度鸣叫嘅时候咧，佢已经系一个就嚟死嘅老人啊嘛，其实都几反讽嘅，即系呢个生命最辉煌嘅时候，其实就系面临死亡嘅时候。咁咧呢一集咧，其实因为刑画嘅诗好丰富啊，我哋要分两集嚟讲。呢集最后一首诗咧，其实就系一首关于诗歌嘅诗吓。咁、我听阿刑画讲下呢首《我们怎样面对诗歌》。 我们怎样面对诗歌？我们怎样面对诗歌？新月就怎样离开东方的黎明，自西向东漫长的文字就怎样盼望新的主人。可以不读诗吗？可以不用货币去买奴隶的血吗？ 从沙漠转移到城市，日光又念起古老的经。早土的人从面包店出发，沿路聊起火星今晚的位置，预告那一位教长的衰亡。我们还能怎样面对诗歌？夏，风自大海吹入最深的腹地，人民看见太阳。我们还能怎样面对诗歌和汗？可以不祈祷，不唱民族古老的歌吗？我们怎样面对诗歌？ 我们怎样面对诗歌，咁就系刑画嘅作品。 呢首诗呢令我感觉系一个中东嘅诗人写嘅，或者系一个呢比如话博尔赫斯啊呢种南美诗人，因为入面嗰啲意象呢全部系嚟自一啲比较古老文明嘅嘢啦，同埋唔系好香港㗎吓。 奴隸啊，咁咯， 係 嘛？ 係啦，嗱，又沙漠啊，又奴隸，又腹地啊，嚇！其實你想即係一個遙遠嘅文明咧，嚟對比到我哋依家咁樣，其實咧，即係個答案已經隱藏咗喺個題目入邊。我覺得以前嘅人咧，更加之少問呢個問題嘅，因為佢哋面對詩歌係好自然嘅。尤其呢啲游牧民族啊，或者嗰啲，因为诗歌喺佢哋嘅日常生活中，简直系好似娱乐啊，即系必要嘅精神生活嚟嘅。反而我哋依家咧，你问呢个问题咧，人哋都会觉得你好奇怪，点解要问我哋点样面对诗歌？ 点解我要面对系嘛？ 系啦，我根本就诗歌根本唔喺我嘅词汇量入边，唔喺我脑海入边，我使乜去谂呢个咁费解嘅问题呢？ 其实佢答案我諗隐藏咗喺梁康哲写嘅嗰篇序入面，就係、是、讲到阿多尼斯。咁其实呢首诗係当阿多尼斯嚟香港有个讲座嘅时候，咁我听住嘅时候呢就有好深嘅感受，所以我就写出嚟嘅。因为佢哋嗰边叙利亚嗰边嘅事情发生緊啦，咁亦都喺佢嘅口中讲到出嚟，即係佢对诗歌嘅睇法，佢对人类嘅睇法，咁我都係好深好深嘅感觉，尤其是对于民族呢样嘢。咁所以我想问返，即係我哋而家呢个民族，我哋又可以点样去面对一种咁古老嘅文学呢？喺新嘅世界入面，即係而家喺度变緊嘅新嘅世界，咁我哋又用咩方法去继续去书写一种咁古老嘅文学呢？ 係啦，佢哋有好多嘢支撑住呢种文学喎，即係经文啦、信仰啦。咁我哋虽然即係香港好多人都有信仰，但係个信仰同佢嘅信仰已经好唔一样啦嘛。 是啊，其实仲有好多问题，好多事情想同阿刑画倾嘅。咁我哋时间有限啦， 留待下一集。 冇错，下一集我哋再请阿刑画上嚟同我哋介绍佢嘅作品。下一集再倾啦，拜 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